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住、居、思。海德格尔著。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对栖居和铸造做出思考。我们关于这种铸造的思考，并不自以为要发明建筑观念，甚或给建筑活动制定规则。我们这种思想尝试根本不是从建筑艺术和技术方面来描述铸造的，而是要把铸造纳入一切存在之物所属的那个领域中，以此来追踪铸造。我们问：一、什么是栖居？二、在何种意义上铸造归属于栖居？一、看起来我们似乎只有通过铸造才能获得栖居。铸造以栖居为目标，可是并非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居所。桥梁和候机室、体育场和发电厂都是建筑物，但并不是居所。火车站和高速公路、水坝和商场是建筑物，但并不是居所。不过，上述建筑物依然处于我们的栖居的领域当中，这个领域超出了这些建筑物，而又不限于居所。卡车司机以高速公路为家，但那里并没有他的住宿地。女工以纺织厂为家，但那里并没有她的居所。总工程师以发电厂为家，但他并不住在那里。上述建筑物为人提供住所，人靠他们而居住。但如果栖居意味着我们占用某个住宿地的话，那么人就并不居住在这些建筑物中。当然，在今天的住房困难条件下，占用某个住宿地就已经令人心安和开心了。住宿建筑可以为人们提供住宿地，今天的居所甚至可以有良好的布局，便于管理，价格宜人，空气清新，光照充足。但是居所本身就能担保一种栖居的发生吗？而那些并非居所的建筑物，就他们服务于人的栖居而言，本身还是从栖居方面得到规定的。倘若这样的话，栖居在任何情形下就都会是支配一切铸造的目的了。栖居与铸造相互并存，处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中。然而，只要我们仅仅持这种看法，我们就把栖居和铸造看作两种分离的活动，从中表象出某种正确的东西，但同时我们通过目的、手段的模式把本质性的关联伪装起来了。因为铸造不只是获得栖居的手段和途径，铸造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栖居。谁向我们道出此点的呢？究竟谁给我们一个尺度，让我们去测度栖居和铸造的本质呢？假如我们留心语言的特有本质的话，关于一件事情的本质的呼声就会从语言而来，走向我们。无疑的，时下在全球范围内喧嚣着一种放纵而又圆滑的关于被言说的东西的说、写和播。人的所作所为，俨然它就是语言的构成者和主人，而实际上语言才是人的主人。也许首要的正是由人所推动的对这种支配关系的颠倒，把人的本质逐入阴森之境。我们注重言说的细心，这固然是好的，但只要在这里语言也还仅仅作为表达的工具为我们效力，那么这种注重就还无所注意。在我们人能够从自身而来一道付诸言说的所有呼声中，语言乃是最高的，处处都是第一性的呼声。那么什么叫铸造呢？古高地德语中表示铸造的词语即意味着栖居，后者表示持留、逗留。动词铸造也即栖居的真正意义对我们来说已经失落了，一丝隐隐的痕迹还保留在邻居一词中。邻居就是是在切近处居住的人。动词意思都是居住、居住场所。眼下无疑的， 这个古词不仅告诉我们铸造说到底就是栖居，而且同时也暗示我们必须如何来思考由此词所命名的栖居。说到栖居，我们通常以为是一种行为，是人类在其他许多行为方式以外也在做的一种行为。我们在这里工作，在那里居住，我们不单单是居住着，这近乎无所事事，我们还从事职业活动，我们经商、旅行，在途中居住，一会儿在此地，一会儿在彼地。铸造原始的意味着栖居，在铸造一词还原始的言说之处，它同时也道出了栖居的本质，所及的范围。铸造即古高地德语中的，也就是我们现代德语中的是。如在下列说法中，我是、你是以及命令是。那么什么叫我是呢？含有是的意思的古词给出回答。我是、你是意味着我居住、你居住，我是和你是的方式，即我们人具以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乃是即居住。所谓人存在，也就是作为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存在，意思就是居住。古词表示，就人居住而言，人存在，但这个词同时也意味着爱护和保养，诸如耕种田地、养殖葡萄，这种铸造只是守护着植物从自身中结出果实的生长，在爱护和保养意义上的铸造不是制造，相反，船舶建筑和寺庙建筑却以某种方式制造出他们的作品本身。在这里与保养相区别，铸造乃是一种建立，作为保养的铸造和作为建筑物之建立的铸造，这两种铸造方式包含在真正的铸造即栖居中。但对于人类的日常经验来说，作为栖居的铸造也即在大地上存在，自始就是，正如我们的语言十分美好的说出的那样，习以为常的东西。因此之故，这种铸造便让路给栖居所实行的多样方式，让路给保养和建立活动。这些活动随后取得了铸造这个名称，并借此独占了铸造的事情。铸造的真正意义即栖居，陷于被遗忘状态中了。这一事件出演看来似乎只是纯粹字面上的意义变化的过程，而实际上其中隐藏着某种决定性的东西，那就是栖居并没有被经验为人的存在，栖居尤其没有被思考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特征。仿佛是语言把铸造即栖居的真正意义收回去了，但这却证明了此类意义的原始性。因为在语言的根本话语中，它所真正要道说的东西很容易为了那些浅显的意思而落入被遗忘状态之中。对于这一过程的奥秘，人们几乎还未曾思索。语言从人那里收回了它的简单的和高级的言说，不过语言的原初呼声并没有因此而阴哑，只是缄默不语而已，而人却不去留意这种沉默。然而，如果我们请听到语言在铸造一词中所道说的东西，我们就能觉知如下三点。一、铸造乃是真正的栖居。二、